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12集。你的世界就只剩下光了。三，桑岩翻了翻衣柜，又转头出了房间，往阳台的方向走，身后还能听到温以凡跟着他的动静。他回了头喊他：“ 温双将。”“ 嗯。”温以凡应道。桑岩觉得好笑：“ 你还要黏着我多久啊？”“ 我想看看我有什么能帮你的。” 虽然主要的想法确实是跟桑岩待在一块儿，但温以凡还是没承认。他眨了眨眼，声音温温和和的。桑岩脚步停下，指尖顺着他的手臂上滑，话里带了几分调情的意味。“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我要去洗澡吗？”“ 嗯。”“ 所以你要帮我什么？” 桑岩低下嗓音，暗示的意味十足。沉默下来，温以凡面色如常，盯着他看。帮他什么？哦，洗澡。洗澡？好嘛，不就洗个澡？不然他要是碰到水了怎么办？ 过了好半晌，温以凡做好心理准备，温吞地冒出了一句：“也可以。” 桑岩极为无语，这会儿是真觉得车兴德会找第二桶了。他收回手，看了他好一会儿，无情至极地收回视线：“ 谁跟你可以了？赶紧睡觉。” 说完，桑岩没有再跟温以凡交谈，到阳台拿上衣服便进了浴室。闭着伤口，桑岩把上衣脱掉扔到一旁的桶里，随后他解开皮带。在这个时候，浴室门把被人从外头拧开，桑岩动作一顿。两人合租之后，浴室都是分开使用的。温以凡一直用主卧的卫浴，从来没有进过这个浴室，所以桑岩每回洗澡还是别的什么都没有锁门的习惯。下一刻，门被推开，温以凡镇定自若地走进来，把门关上。“ 我要帮你洗澡。”“ 桑岩气笑了，这回还是命令式发言，是我要而不是我想。桑岩把皮带抽掉挂在一边，之后没有再有多余的动作。他靠在洗漱台旁，神色漫不经心，又带了几分挑衅。“ 行啊，你来。” 从桑岩住进来之后，温以凡还是头一回进这个浴室。此时桑岩赤着上身，腰上和左臂上都缠了一小圈纱布。他的发色纯黑，面色比往常更显苍白，多了几分病态和禁欲的气息。温以凡磨蹭地拿起一旁的毛巾，打开水龙头调成温水。他抽空瞅了桑岩一眼，只是突然想到他这会儿根本没法自己擦身，背上什么的都擦不到，可能还会在这一过程中扯到伤口，那就很得不偿失了。温以凡洗了洗毛巾，拧干，开始顺着桑岩的喉结到胸膛，再到腹部，认真仔细地往下擦。他努力让自己心无旁骛，不去想别的事儿，直到面前的男人是一堵墙。浴室内静谧得过分，两人没有其他的交流。擦到第二遍时，温以凡看到桑岩的喉结上下滚动了几下。下一刻，桑岩懒懒地喊他：“ 晚上见啊。 啊？温以凡抬头，桑延眼眸深沉，带着极为明显的欲念。温以凡挺了一下嘴唇，但没有看见，重新垂下头，这一遍加快了速度，把桑延的上身都擦了一遍后，他把毛巾洗干净，小声地说道： 那你自己冲一下。 注意到桑延的某个部位，温以凡莫名说不出下半身这个词，他淡定地改了口： 冲一下腿，然后准备一下睡觉吧。 桑延还靠在原来的位置上，眼中的情欲半点未退。 这就睡觉了？ 啊？怎么了？ 不知怎的，温以凡莫名有点心虚。 温上将，觉得我腰伤了，没本事了，是吧？ 桑延全身被温以凡摸了一遍，但这触感若即若离的，像是漫长的折磨。温以凡脱口而出： 那不确实吗？ 小小的浴室内再度陷入沉默。过了好几秒，桑延瞧他，不怒反笑： 但这不是还有你吗？自己凑过来，让我亲。 桑延慢腾腾的，极为无耻的把话说完。话音落下，温以凡的目光下挪，定格在桑延的唇上。他停了几秒，认真考虑过后，往后退了一步，慢吞吞地把毛巾挂回原来的地方。温以凡用余光扫着桑延身上的纱布，在此刻，温以凡莫名有一种，要是真的亲上去了，就真成为禽兽不如的那一方了的感觉。觉得刚刚的话有点直接，他想着该怎么婉拒，干脆也贬低自己一番。 我也没什么本事。 桑延半倚着洗漱台，眼眸低垂着，细密的睫毛覆盖其上。浴室里灯光足，空间又狭窄，两人间的距离近，带着循序渐进的令人无法忽略的暧昧。温以凡咽了咽口水，找了个借口： 12点了，那我去洗澡了。啊！ 刚走两步，桑延就拽住了他的手腕，往回扯。温以凡猝不及防，脑海中的一个念头就是别碰到桑延的伤口，掌心下意识地支住一旁的台面。他的脑袋稍侧着，跟桑延的距离再度拉近。 想什么呢？我还能干什么？ 桑延低头，直勾勾地盯着他，话里多了几分浪荡。 就亲一会儿。这也不行啊。 桑延用指腹轻轻摩挲着温以凡的手腕，语速缓慢，似有若无的，仿佛带着指责。 啊！ 温以凡啊了一声，像是被他催眠了，开始觉得如果不做别的，亲一下似乎也不影响什么。他沉默几秒，憋出了一句： 这倒是可以。 桑延轻扬眉，保持着原来的姿势未动。没过多久，温以凡感觉到他抓着自己的手腕贴到桑延腹部的位置，慢慢地往下带。而后他听到男人的喘息声，茫然地抬起头，撞上了桑延隐晦深沉的眼睛。 头抬高点。 还没等桑延这话的意图，温以凡就已经顺从地踮起了脚尖。桑延的唇顺着滚烫的气息落下，从他的唇角轻落。 温以凡几乎是把自己送了上去，脑袋仰着，脚掌也虚踩着地，有一种落不着地的感觉。察觉到温以凡的状态，桑延抬手抵着他的腰，用力地咬住他的唇，不然亲不到。回到房间，在翻手机时，温以凡才察觉到两小时前钱卫华给他打了个电话。他顿了一下，立刻打开微信，想跟他道个歉，解释一下状况。可能钱卫华那边也清楚了情况，给他发了一句，说他带大壮出现场就行了，让温以凡先上医院吧，采访了目击者，应该没有多大事儿。副壮也发来消息说， 姐，你好好照顾桑延哥，我替你冲锋陷阵。我听民警说，桑延哥受伤之后都还生龙活虎的，看起来还能打800个回合，你别太担心了。 看着这话，温以凡忍不住笑了一下，他一一回复过去，又是道歉又是道谢的，过了好半晌才放下手机躺到床上。温以凡的情感认知尤为迟钝，到传达上班之后，一直对这个团队没有多大的感觉，只觉得比之前的工作环境好很多。虽然工作量跟从前相比不减反增，但总觉得比在颐和广电工作的时候轻松。但这一瞬间，温以凡突然感觉到，他好像是挺喜欢这个团队的。自顾自地想了好一会儿事情，温以凡的思绪从这头神游到那头，再回到这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后知后觉地想起了刚刚在浴室里发生的事情，以及桑延的话。桑延说，就亲一会儿。明明说的只是亲一会儿。温以凡的耳后慢一拍般地烧了起来，有些不自在地爬起来洗澡。他盯着镜子中的自己，脑子很快就被刚刚的画面一寸寸地侵占。男人的嘴唇渐渐多了几分血色，稳如碎雨般落下。他的发丝被汗水浸得湿润，眼眸沾染上情意，带着性感又沉到无法忽视的喘息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带着檀木香的浴室内弥漫着旖旎的气味。 过来，帮你洗手。 见温以凡似是要往后退，桑延抓住他，声音有些低哑。因为这伤，桑延请了一周假在家休息。温以凡这边要照常上下班，手上只在跟车新德案件的报道。他尽量腾出时间，每天早起给桑延做早餐，中午也抽空回来一趟，晚上回家前也会问他晚饭想吃什么，像照顾小朋友一样。桑延倒是过得很痛快，但只享受了3天皇帝的日子，桑延就开始觉得这样来回跑能把温以凡累得够呛，加上他的伤本就不太影响正常生活，很快就休假回去上班了。在主任的疯狂催促下，温以凡又开始过上了每天加班的日子，跟警察和专家交接，往警局和现场跑，嫌疑人家属那边的采访由另一个同事在负责。车兴德被缉捕后，警察调查了他的过往经历，经多次审问，再加上已经在郭玲体内找到了他的毛发，他才承认了犯罪事实，对所有罪行供认不讳。4年前的那个晚上，车兴德被车艳琴叫去烧烤摊帮忙，快到目的地时，在一处偏僻的巷子碰见了郭玲。他认得这个女生，记得他总是沉默孤僻，看起来软弱无能，对任何事情都会忍气吞声。他起了色心，上前跟他交谈了几句后，便捂住他的嘴往巷子深处拖。 事发过后，车兴德本来以为郭林会忍受着，不敢告诉任何人，哪知跟他想的完全不同。他一边哭着，一边在一旁翻手机，做事要报警。他威胁了几句，嘴里说着各种肮脏的话，郭林却不为所动，怎么都要报警。他像是有依靠，有个支柱在，虽然痛苦至极，仍然会哽咽着说，我要告诉我爸爸，他一定会杀了你的。最后车兴德在恐慌之下错手将他掐死。再之后，他找了在附近的车燕琴帮忙。车燕琴将车兴德从小带到大，对着弟弟极为包容，做什么都有求必应，典型的伏地魔。所以他就算再害怕再恼火，也不想看到车兴德坐牢，不得不帮他一块处理尸体。两人用店里的大黑色塑料袋将郭玲装了进去，又在外边裹了好几层，再塞进行李箱里。姐弟俩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情，以为能够瞒天过海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